我可是为我十个弟兄的性命来的，一点不留神把脚步走歪了，慢说招安无有希望，命都得搭在这儿。张作霖默默地主告自己。书说简短，到了9:50过了，赵明起身了，让那三位在这等着，你们别离开这屋，乐意吃吃，乐意休息休息，我陪着你们队长在那待。天去黑去黑的，赵明亲自点了一盏灯，陪着张作霖到那待。张作霖一看呢，走几步就有把门的，走几步就有巡逻的，验过腰牌，二话不说可以进去。一直到了屋门外头，张作霖一看是2层小楼，哎，相当漂亮，楼上有灯光。赵明站住了，我张队长，我不送你了啊，夫人就住到这楼上，一会儿就能来接你了，我可告退了。事情能成功不能成功全在你自己了啊，我还另有公务。什么公务啊？夫人告诉他了，得陪着伊克塔纳，把那老色鬼得缠住，别让他上这儿来。赵明走了，这一说话，管家婆听见声了，到楼下拿灯笼一照，一瞅面前站着个人，身材不算甚高，但也不算矬，浓眉大眼，长得挺俏皮。请问您姓张啊？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，是我。您还记得我吗？张作霖说：“我记不住了。我陪着我们夫人在新立屯还见过您呢。”哦，是这样。夫人正等您呢，赶紧跟我上楼。管家婆头前引路，把张作霖引到楼上。这楼上啊，好几间房子，把他让进一间小客厅。管家婆告诉他，您呢在此稍后，然后推门到里间给玉美人送信。玉美人早就打扮好了，也是提心吊胆在这焦急地等着。这时候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0:07了，这夫人就琢磨着怎么还不来，是不是事情有变化了。正这时候管家婆来报，夫人又惊又喜，管家婆陪着她来到小客厅。张作霖就站起来，赶紧单腿打签儿，毕恭毕敬，夫人一向可好，小人张作霖叩见夫人。要不敢当不敢当，赶紧请坐吧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，管家婆事先都准备好了，吃的喝的都摆在桌子上，非常知趣，恭恭敬敬退出去。夫人早就有话，丫鬟婆子包括管家婆在内都给我精神着点儿，楼上楼下院里都派了人了，充当耳目，防止他人闯进楼中。特别是将军伊克塔纳要来了，要及时通报。您想，谁不听夫人的？还想活不想活了？ 外边是戒备森严。翻回头再说玉美人，稳重大方，一点也不显着慌乱，冲着张作霖微微一笑。张恩公，前者幸蒙搭救，不然的话我早已做了地府的怨鬼。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来，我就非常想见您一面，也打算表示表示我的谢意。今天夙愿以偿，我心里是非常高兴。谢夫人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江湖人讲话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那是让我随便碰上了，夫人不必挂齿，请用茶吧，晚点我都准备好了。没有别的说的，今天料备水酒，聊表寸心，多谢夫人。其实张作霖来不是闲聊，火辣辣的一肚子话想要倾诉出来。夫人，我今天见您，一是给您叩安，二我有一件大事相求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一定给办，不管是什么事，我答应就是。来，先喝了这杯茶，然后再喝下这杯酒去。夫人，我不会喝酒，多少喝一点，我陪着你。这张作霖一说，夫人就给拦住，刚一提这个事儿，夫人又给拦住，把张作霖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淌啊，好像没憋死。就这样，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就到了11:30钟了。张作霖勉勉强强喝了两盅酒，最后一看，不说不行了。夫人，恕我斗胆直言，我求您来，您让我说我也得说，不让我说我也得说。看你急的那个样子，好吧，那你就说说究竟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。张作霖就把张作相、张慈培10个人被押日本宪兵队的事儿讲了一遍。为了交底呀，让夫人心里好有数，毫没隐瞒。但是这位夫人听完了，连眉头都没皱，嫣然一笑，哦，是这么点事儿，好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跟将军诉说此事。他跟日本关东军的山梨大将交情密切，我想他要打个电话或者托个人情，不至于费事，你就听信儿吧。多谢夫人。这夫人说完这句话，又周了一口酒，就唠得起没完来了。什么内容呢？就说他为什么这么年纪轻轻嫁给将军颐和堂呢？我怎么嫁给他的？我们家里摊了什么样的官司？我爹为了报恩，拿我许愿，我这一辈子算完呐，老夫少妻，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，撕肝裂胆，肝肠寸断，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甘心。 张作霖低着头听着，心说你跟我谈这没用，这都是废话。但是张作霖偷眼观看，灯下观美人，不愧叫玉美人，这夫人长得是真漂亮。要说张作霖是木头疙瘩，一点也没动心，这不合乎道理。都是年轻人呢，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引。张作霖这心呢也摘慰了几次，但是一想不行，要高度保持头脑的清醒。我为什么来的？我为救我十个弟兄，要一步走错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将来我还希望朝廷招安呢，我无非拿你做个垫脚石，一面之差，将来走漏了消息，我的希望全成为泡影。因此张作霖提高了警惕，绷着这根弦儿，脸上非常严肃，往那一坐是规规矩矩。这夫人说完这个，又提赵家庙新立屯的事，嘚吧嘚嘚吧嘚，这时间就超过了12点了。半夜呀，冷不丁的就听管家婆在下边说话：将军您可慢慢走啊，将军到了。声音清脆，听得十分清楚。这夫人唰就站起来了，脸就变色了。张作霖也站起来了。这要给堵在屋里头，没法说呀。张作霖就问夫人：这您看，别着急，我事先已有准备，你赶紧随我到里屋来。把张作霖领到里屋，有一座大立柜，能有一面墙那么高那么大。夫人把这柜的门开开了，对张作霖说：恩公，你就暂时委屈一下，跟这老糟头子有理也讲不通，你拜托我的事情我一定给你办，就是快进柜。张作霖想，这多好，我成贼了，钻进去了。他钻里边去了，这里边全是用不着的被褥，还有几个大包袱，仗着张作霖身体不高，长得比较瘦弱，要是胖子还麻烦了。再说夫人对着镜子整理整理服装，把头发梳了两下。正在这时，一颗唐娜进了屋了。夫人还没睡呢啊。将军，你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得暇呀？公事处理完了吗？哎呦，别提了，都把我累死了。你不让我来，逼着我处理公事，我敢不听吗？没黑天没白天的干呢，总算把手边的公事全处理完了，我这才来找你。嘿嘿嘿嘿。一个唐娜说到这儿，往外屋一看就一愣，罗列杯盘，两双筷子，两个酒杯，看这样好像吃了不少了。一颗糖呐就问夫人：这是怎么回事？ 当时这玉美人也紧张了，光顾藏张作霖了，没收拾外屋。啊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估摸着将军今天晚上就能来，因此让管家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。可是左等你没来，右等没来，偏赶今天晚上我有点饿，我自己就先吃了。由于烦闷呢，我让管家婆陪着我喝了两盅。哎，夫人，成何体统？有道是，奴主不同席呀。那管家婆是奴才，怎么能陪着主子饮酒呢？乱弹琴。算了吧，在一个内宅讲什么规矩？再说管家婆跟咱多年了，也不是外人，就是喝两杯酒也算不得什么，你何必动怒呢？下不为例啊，以后别这样。这夫人就招呼着重新摆酒菜，这脸上乐呀，心里那个骂呀，心说你瞅你这个缺德色，你跟个老棺材皮差不多少，哎，你怎么就不死了？哪怕上楼梯没注意，嘎嘣摔个跟头，把你摔死了，到外边叫土匪把你崩了，我得多高兴啊！哎呀，今天好好的一件事让你给搅了。这夫人是越想越有气，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啊，还得假亲假近。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一颗糖囊，这老家快七十了，别看那么大的年纪，住了名的色鬼，可在那个年月也不光是他，那些大官僚，那些当权者都是腐败透顶啊！三妻四妾，美女成群，他们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？一手捞银子，一手玩女人，就是听都没听过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出来。一颗糖啊，当然也不例外了。他从北京回来四天了，这玉美人不让他进屋，不让他挨边，把他气得就不得了。的确呢，在他没在奉天的时候积压了不少紧要的公事需要他处理，就这样他勉勉强强控制着自己在外书房处理公事。有时候累了，他闭目养神，也想到玉美人，觉着这人有点反常，是不是有点烦我呀？不然的话多日子没见面了，他怎么往外撵我呢？尤其是今天他这公事啊，还没等掌灯的时候就处理完了，赵明在旁边陪着他。你说赵明今天怎么这么殷勤呢？嘚不起来没完，就讲奉天发生的所有这个事情，走又不能走，一直把他拖到晚上十二点了。后来一颗糖那呀实在听不进去了，行行行，别说了别说了，我脑袋都疼了，我得奔内宅。赵明还说呢，哎呀，夫人恐怕睡了吧，您那去了还得现砸门，不如呢您就先在这屋休息，事先呢给夫人打个招呼，让她准备准备再迎接将军。不必不必不必，我们是夫妻还讲那些事儿干什么？一颗糖那可不糊涂，这脑子里就画了问号了，怎么瞅这赵明